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嗱，喺3月7日，即系晏昼3点左右啦。咁呢个谭延闿啊，等一行啦，即系包括呢个陈果夫啊、何香凝啊呢一班人咧，李烈钧啊，几位喺南昌嘅中央委员咧，就即系抵达呢个汉口。咁啊，武汉欢迎嘅人咧，就只系对谭延闿咧就表示欢迎之意，其他嘅人咧佢就唔系好理会，咁啊。当呢个谭延闿一上岸，啊，咁就啲人咧就南武汉啲人咧就将佢带到去呢一个南洋大楼去参加第三次全体会议嘅预备会议，即系三中全会嘅预备会议。嗱，呢个预备会议咧，基本上完全喺共产分子同埋附共分子嘅控制下举行嘅。喺25个出席嘅人里边，大家睇下份名单，25个出席嘅人里边，共产党占咗9个，包括恽代英、林祖涵、于树德、许苏云、江浩、毛泽东、董用威、夏希、吴玉章。喺呢25个，即系话喺个预备会议里边出席嘅25个人里边，9个系共产党嚟嘅。其他嗰啲好似彭泽文啊、徐谦啊、邓演达啊、陈友仁啊、孙中山嘅太太宋庆龄啊、邓茂修啊、荆亨仪啊、陈其桓啊、黄发勤啊、詹大悲、陈公博等人，就系武汉当时嘅国民党左派。即系换言之，喺25个出席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嘅人里边，有9个系共产党，咁啊，另外即系嗰10个8个都系国民党左派。换言之，成个预备会议就喺共产党控制底下去举行嘅，即系呢个三中全会。咁你仲会有啲咩好嘢咧？你话系嘛？真正代表国民党正统并且反共嘅嗰啲委员呢，只有来自南昌嘅谭延闿、李烈钧同埋东北嘅呢个朱齐清3几个人。蒋介石就喺即系喺南昌啊，因为佢要部署呢个北伐嘅呢个军事行动，咁啊冇嚟呢个武汉，要迟几日先至嚟。佢送行之前已经讲咗句说话，3月12日佢等唔到我，唔肯等到我3月12日而开呢个三中全会咧，咁啊证明佢哋系假嘅，系嘛？好啦，呢一个预备会议主持嘅咧就系孙科啊，即系孙中山个仔。佢宣布开会后咧，就请呢个谭延闿咧就报告南昌方面嘅情况。嗱，谭延闿咧就提议，这个三中全会呢应该延后数日，等这个蒋中正、朱培德赶到武汉的时候才举行。因为两位呢，都是军事领袖，一个就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另外一个都是军长来的。他们要做一些北伐的军事的部署，所以就迟啲先至嚟得，最好咧就等埋佢嚟武汉咧先至开会啦。咁当时咧，谭延闿就咁样讲嘅，佢话蒋朱同志本准备今日同来，因朱部出发在即，朱所领导嘅部队出发在即，朱需到樟树亲自检阅部队，有1-2天之耽搁， 朱等特长等朱回到南昌，立即同来武汉参加大会。其所以迟来两天，因处理军事关系，并无其他意思。恐有人又以此挑拨与离间，长朱十号决由呢、这个共启程啊，十一号可到鄂，可否稍等一二天，后期亲来，则两方意见可以调和，事实上比较好些。至于此间提案，皆甚同意，而对提高党权的威权又无异议。嗱，谭延海呢段说话咧，其实好清楚，就话俾武汉啲人听，系嘛？即系喺呢个预备会议里边，佢做报告嘅时候讲嘅。咁啊，朱培德唔嚟得，就因为佢即系佢所率领嘅部队咧，准备出发。是吗？咁所以佢要检阅呢啲部队。而蒋中正呢呢、这个革命军总司令要等埋朱培德，是吗？即係嗰个处理军事嘅工作完成咗啦，咁同佢一起嚟。咁谭延海就话又驚有人挑拨离间，是吗？咁於是呢呢两位即係蒋中正同呢个朱培德呢就决定呢就由呢个共即係江西启程十一号呢就可以到呢一个湖北啦，咁南昌亦都係江西嘅，咁呢个共呢就係即係江西嘅简称，鄂呢就是湖北嘅简称，係咪粤呢就是广东嘅简称，咁而家好多人都唔識呢啲嘅，湖就是上海嘅简称，係咪咁可唔可以等多一兩日呢咁樣咁，因為如果佢哋嚟到呢，咁大家就可以有啲分歧嘅意見可以調和啦，咁都係希望國民黨可以團結啫，係咪？嗱，呢個譚延海嘅意見一出，即刻遭到嗰啲吳玉章啊、於樹德啊、毛澤東啊、恽代英啊、彭澤民等人嘅強烈反對，有共產黨，有附共分子。大家齊聲反對，係咪？認為不必專候一二人到來，唔使特登等一兩個人嚟嘅。佢哋話革命咧係共呢個革命係共同革命嘅工作，不能夠由一兩個人嘅意思嚟指揮，啊！決無等人來而此決議的先例。咁啊，經過譚延海、李力軍力爭、徐謙、吴玉章呢啲人咧，始终以缓慢嘅态度嚟坚持佢哋嘅意见，而且一个言语咧，亦都系好唔客气，系嘛？咁于是令到呢个李烈军咧就愤而退席。咁啊，经过呢个主席宣科咧，宣布休息十五分钟之后，继续讨论啦，休会十五分钟。咁到最后咧，就达成咧，就三月七日。会议就做预备会议，三月八日就提案委员会，九号咧就开全体审查委员会，十号咧就正式开会嘅决议。嗱，呢个就中咗蒋介石讲嘅，唔会等到三月十二号。喺呢个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两周年嗰一日举行，系嘛？嗱，當日個會場咧，即係喺呢個預備會議嘅會場，亦都發生一件咧，即係令人震驚嘅事嘅。咁呢件係咩事呢？就係會議啱啱開始，呢個唐生智咧突然間衝入嚟，就話咧武漢嘅衛戍司令第十一軍軍長陳炳書呢一個同志咧，昨日離職他往，為呢、這個衛戍司令咧由參謀長代策代行，第十一軍軍長咧就由第四師長師長暫代啊。咁啊，呢個唐生智當時又提埋呢個陳炳書個辭職嗰封信，係咪啊？要求咧呢、這個大會咧就公決啊。嗱，當時嘅鄧演達咧就即刻話：，關於陳同志請假呢件事，今日接到陳同志嘅信先知道佢辭職。其實咧，陳炳書係被逼出走嘅。我頭先講過啦，係咪？嗱，呢個係唐生智、鄧演達同埋鮑羅廷啊，大家即係夾手夾腳，就想搶咗呢一個陳炳書嗰個十一軍軍長嗰個軍權，係嘛？呢、這個就係排除異己啦嘛。你又揾呢個陳炳書同陳公博走去南昌勸南昌嗰啲中央委員，係嘛？跟住你而家就要免佢職，係嘛？即係強迫佢即係出走，係嘛？ 嗱，呢個其實呢個咧有個故事嘅，有一份周刊咧，民國十六年五月七月出刊嘅，即係進攻周刊裏邊有一篇文章就係呢個梁兆文寫嘅。其實成篇文咧就批判呢個鄧演達啊，就係批判呢一個嗰篇文咧就叫請看叛國禍黨的鄧演達啊。咁呢個鄧演達咧就即係附共分子咧，所謂國民黨嘅左派啦嚇。咁呢個梁兆文當時描述嗰個情況係點咧？佢話三月六日那天晚上，鄧奕的辣手拿出來了，他預先約好了唐生智，把兵遠遠的將十一軍圍在核心，馬上以開會為名逼陳氏表明態度。並說你如果不贊成我們的，就請滾開去，免妨礙我們革命。陳氏寧死不從，又以四軍與十一軍同是姊妹軍，若是決裂，即刻便要手足傷殘。為大局計，他只得犧牲個人而去了。嗱，呢個陳銘書就係俾唐生智逼走嘅，呢個鄧演達同唐生智逼走佢嘅啊。好啦，呢、這個陳銘書離開武漢就去南昌見呢個蔣總司令，話俾佢聽係嘛？咁亦都請總司令咧，即、就、係、是、要堅持反共啊！嗱，呢個李烈軍當日咧開議會會議嘅時候，嗱呢啲又係即係喺南昌過去嘅中央委員啦，係咪？少數嗰啲即係支持蔣總司令嘅人。咁就憤而退席啦嚇，見到喂成個預備會議就係啲共產黨控制嘅，係嘛？咁就坐船去呢個江西，咪請總司令咧，就速作而思之計，係嘛？啊，於是咧呢、這個蔣總司令咧，因為蔣中正就決定唔去武漢，係嘛？同埋致電武漢咧，就請辭中央常務委員會同埋政治委員會主席嘅職務。不但專唔去武漢開呢個三中全會，同時辭去咗呢個政治委員會主席同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嘅職務，不再領導你國民黨啦，因為我唔要同你武漢啲人咧就撈埋一齊咁啊。到咗三月十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就喺呢個漢口南洋大樓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嘅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同埋候補委員同埋呢個候補嘅監察委員等三十三人，共黨分子有九人，連同所謂左派分子人數超過三分之二，係嘛？而來自南昌又保持一種不偏不倚態度嘅，好似譚延海同埋丁維芬、柏文偉啊三個人嘅啫。好啦，咁啊三月十號之後就逐日開會啦，係嘛？咁啊，至到三月十七号就闭幕，总共就开咗七次会。咁由于大会喺共产分子同埋附共分子嘅左派所把持之下，所有嘅决议都系以破坏蒋中正总司令嘅信誉同领导为目的。总共有五个决议嘅提案咧通过嘅。咁我哋休息翻嚟再讲。